唉，每个月都要找啲乜费物费，做生意又冇本钱，都唔知点算。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 诶，第一信用财务可以帮到你、啊，无论私人贷款、中小企贷款、股票同埋物业按揭，一律不设贷款额上限，竭诚为你解决服务需要。快打 27108918， 放债人牌照号码32120008。 萧定一，袁利明。逢星期三晚11:30至1:00，萧定一、袁利明，大娱乐家，娱乐大家。 我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 這個禮拜有債還都已經算好了，有得還債 咁係咁追債咯， 俾人追債有份。 咁啊，北上頻道開始啦，咁咧就 今晚唔係錄音嘅，唔係今晚係錄音嘅，冇直播， 係啦，啊唔好。清醒啲得唔得？系今晚系录音嘅。 未瞓醒。 咁咧就话淘宝喺度啦，淘宝好耐冇上嚟啦。 两个礼拜啫， 系啦。咁啊，一阵先揾你再答下啲问题啊。咁啊，仲有阿静啦，同埋阿迪都喺度啦。咁啊，先讲讲啊，有人锡咗我哋，每个礼拜都讲下啲厂啊。咁就我呢、這个我上呢、這个礼拜就。有個老友都俾人即係 唔係幾開心嘅， 係啊，不唔講咩地點，唔講咩過程處理，因為佢都仲未脫離危險啊。咁啊，總之即係唉都好煩啦，咁啊要即係捧錢上去救佢啦。咁啊都係其實試完就佢都係啲廠仔啦。咁但係就即係廠仔而家就開始其實都即係廣東省都話，特別係東莞其實好多廠。啲廠仔其實因為啲大廠執都已經係開始係即係好煩，因為好多數走，即係譬如我識有兩個老友，都俾合進走數嘅，一個走成40多個，咁啊有一個走成80多個咁樣， 40多個算少， 同埋就冇得追㗎， 冇得追㗎呢啲，冇得追，冇啦， 係啊，咁就即係都係嗰句啦，而家即係都係即係。好艱難， 風雨飄搖 咯。 喂，我想，因為我喺香港呢個禮拜，即係睇報紙，山嗰部就講一單嘢，就係喺東莞發生嘅，係有一啲民工好似係示威喎。 係啊，好多鎮都有示威啦，就同埋就 嗰邊都係啊。 好多啊，其實唔係就係民工，仲有就係有啲供應商啦，因為即係嗰啲供應商其實包括啲咩供應商咧？譬如話有啲做紙盒啊，做塑料袋啊，做啲 配套嗰啲啦，仲 吸塑包裝啊，咁你變咗就即係一間加工廠執笠咧，其實就真係牽連好多好多嘢嘅，即係數唔曬咁多，咁變咗就除咗民工有示威之外，就仲有呢、這個。好多供應商有示威啦，咁同埋就即係而家就好多廠就其實就自己諗辦法啦，即係我都係嗰句就係話，即係到而家呢個地步呢，其實無論你東即係廣東省有啲乜嘢救即係救中小企嘅嗰啲咁啊借錢方案出嚟啊，或者香港嗰啲所謂嘅即係又係嗰啲咁啊借錢方案出嚟咧，其實幫助真係唔大咯。 係啊， 因為兩邊其實都係有個特點，就係其實佢哋唔係直接借俾中小企，咁而你係要即係你係要符合佢好多標準，然之後即係就由兩地嘅政府即係分別都係同你做個單。 担保，咁但係而家问题就係话银行山水喉，咁你要符合嗰啲标准係好难嘅，同埋就係话即係我諗其实做厂嘅其实好多人都即係经历过好多风风浪浪，即係其实佢都好明白一个道理，就係、是、从来中小企即係其实一有咩事嘅时候几时就靠政府去救㗎，即係你都係靠自己嘅啫。咁但係即係我都係忠谷两句啦，即係我就即係如果有一啲做厂嘅老板大老板又好老板仔，即係有听呢个节目嘅、即係喂到而家呢个时候呢，即係我都係嗰句就係、是、即係经历过十年前嘅金融风暴，即係大家都有经验，咁、我觉得就係话即係去到呢个地步呢，如果有咩困难呢，千祈唔好即係揀嚟。点叫揀嚟呢，即係譬如话十年前其实即係金融风暴嘅时候，其实都有经历过呢个时候。就话好多譬如香港好多厂呢，其实有啲唔係话真係你好似合进嗰啲咁大间，即係嗰啲唔係话即係嗰啲唔係占好多数。譬如啲好细间嘅厂，嗰啲香港嘅老板，佢哋平时其实借钱，佢哋都系要成间即係自己住緊间豪宅啊， 按晒 出去啊，咁嚟可以先可以渡到难关嘅。咁但係即係问题就系话真係要自己衡量过自己嘅能力有几多囉。即係我觉得就係话有时啲嘢即係勉强冇幸福嘅、即係去到某一个地步嘅时候，要斩缆就斩缆囉。你好过即係喂真係按埋自己层楼嘅，有乜事即係返到嚟连即係、老婆仔女全部一齊瞓街嘅，咁就仲無謂啊！你起碼喂，大家又即係你自己要衡量咯。即係你話喂，起碼我點死啊？執咗間，即係有陣時你明明做廠嗰啲老闆嘅心態，有陣時係好難過咧。其實係最難過就係自己個關嘅啫。因為你明明你做關，你做 你鬥出嚟噶嘛，成 做係成件嘢你鬥出嚟，即係有好多 係啊，即係唔係隨住有時唔係一係錢嘅問題。 係啦，有血有汗咁，但係咧。咁啊，又你又諗下以前曾經幾風光嘅日子，點點點點點，喂，好多嘢，即係人到中年四廿零五廿歲， 呢個最緊要。 喂，真係即係諗住喂冇曬嘢就翻唔到轉頭，咁佢就其實有陣時啲嘢真係一線之差啫。即係我真係見過好多呢啲咁啊事情，即係譬如話如果一諗歪咗，喂，去到呢個時候佢覺得。我都仲要搏嘅、就攞埋層樓出嚟按埋佢，再嚟多再搏多鋪，又熬，你熬得幾個月 呢？係呀、 一兩個月之後冇啦，咁你到最後不就你就會諗下點解早一兩個月前我唔 斬 走佬算數呢？係呀、好啦，走佬就最快解決問題嘅方法，唔係解決問題嘅方法，係囉。咁所以即係都係奉勸一句囉，即係如果而家都仲有彎轉嘅呢，即係要諗清楚究竟係點先囉。係 啦， 做唔使死嘅。 咪即係說實話，唔係話危言聳聽嘅問題，即係你如果可以你埋到單嘅時候，我當係埋單啦，咁你仲有得剩，咁倒不如就真係拎嚟喺度捱，好過你真係最後搏一鋪。因為一鋪你如果預計落去搏呢，你起碼係兩年24個月嘅，即係基本上是真的冰冻 的。是啊 是啊。那同埋你香港。 现在是接单是真的非常困难的。譬如你最近即是在广交会啱完了。即是我听有些行家都讲，他说你说政府做退税这些叫帮中小企，我告诉你听到最后又是荒谬的。在广交会告诉你听好多外国鬼佬的 distributor 来到第一句就问喂退税喎，有得咁你咪嗰幾個%退税應該平埋俾我到最後你唯一攞張單呢，嗰5-6% 嘅退税全部係俾返曬鬼佬，咁你變咗根本一啲優惠都冇。 呢個可以講一講嘅係咩呢，即係我諗係兩個禮拜前香港都搞 exhibition， 應該係啲accessory 禮品，跟住再落嘅就係廚具嗰陣嘢。咁其實我兩個都有去，因為我閃咗個 眼， 特登巡過去睇。你見到嘅係可能大家開頭做，即係我哋公司近個頭啦，走嘅時6:00以為喂好似好多人，但其實你落去個場就唔係，原因係咩？有好多大陸嘅即係內地嘅廠商喺度擺，但行嘅人就真係好少。 哦，比較我有去行，但就比較我行咗幾個鐘頭啦，但比較以前呢其實係少咗人好多㗎，即係如果你每一年都有去呢，你就知道今年係真係少咗人少人好多。同埋你 有好多，仲有其實仲有一部分就係話即係佢仲係因為公司即係公司錢嚟嘅，咁所以變咗即係年年離開，咁佢就當 係 繼續嚟嘅。其實冇乜嘢大幫助。 因為琴日咧香港呢邊啦，我唔記得中華廠商會定係邊個商會公布咗數據，就係話有兩成嘅中小企其實已經資金困難喺香港呢一邊。咁另外就早嗰幾日咧就應該廣東省都公布咗啦，total 全年計首三季接咗6700多定6900多間企業，即已經其實係依個數字其實我覺得係比較上樂觀咗少少嘅，因為你諗翻， 你能講倒閉， 即其實 close 啦，即嗰盤生意唔做啦，唔理佢拖唔拖又好，定係還得清曬俾所有民工先埋單咁計，因為你睇翻你嚟緊12月、1月、2月係最難捱嘅，咁變相地其實嚟緊嗰個所謂嘅倒閉潮，無論香港同埋中國兩地都一定會好緊要。 而家就吹緊20000間， 20000間係 咁，但係我就唔知係啊，係即係其實。我唔知呢個數其實好誇張嘅，咁但係就係咪真係有？我又覺得有啲可能嘅， 有可能，因為 你一路執落去咧，真係執好多，同埋你見到而家即係我呢段時間喺。有幾個細嘅鎮啦，即係東莞，譬如環麗啊、石排嗰啲睇，都係其實係真係值得好多。 環麗嗰個係 啊，係啊，你連周邊啊、啲食肆啊、士多啊。嗰啲都好多都執埋，其實好多都停咗唔做嘢。 其實唔使睇啊，因為我翻工嗰度叫中環廣場啦，嗰陣時伸個頭出去望望下城啦，其實都已經丟空咗好多。因為點解你我朝早你8點0鐘翻到去，有啲公司未開噶嘛，你見到基本上係你唔係一份報紙，而係成沓一沓沓咁擺曬喺度，即係有10多沓，你已經知道係冇用， 冇嘢做嘅。我仲有一個朋友就好得意，佢就係即係佢香港人咧，佢就係佢間公司做即係 trading 貿易公司咁樣啦，即係咁佢做merchant 嗰啲做採購啲，佢都話呢段時間都冇嘢做，咁佢話冇嘢做咧，個大佬就叫佢點樣做嘢咧，就叫成班啲merchant，咁又唔暫時不至於炒嘅，咁但係真係冇嘢做大家，咁咧就唔係，咁就每一日咧就做埋啲無謂嘢，就係每一譬如話阿的，你每日你今日咧就同我揾100個生產刀嘅 supply 出嚟，咁阿圖圖你咧就幫我揾100個生產叉嘅，佢就阿靜咧就幫我揾100個咧就生產煲嘅，每一日咧係咁成日喺度做100、100、100咁樣做嘅，但其實冇意思，因為如果唔係咁做冇嘢做。做埋啲無無謂謂嘢咁樣。 不過我所知就好多地方就係要放你冇薪假， 係 即係要你放假，但就冇薪嘅，咁但就保留份職位喺度咯，但係你又唔去 呢啲陸續嚟㗎啦，即係 尤其係即係東莞嗰邊咧， 可以係啊，可以參考一下樣嘢啦，即係近排小弟要 call call 嘅關係咧，咁啊拎咗本98年生產力促進局嗰本香港嗰本咧就打電話，咁基本上其實我依兩個禮拜就打曬成本嘢㗎， 但好多冇曬嘅， 咁咧有咩冇咧？嗱，大家估下可以即係。電話是沒有了公司又或者轉了公司 98年你應該拿回98年、啊、 因為公司有本98年我隨手拿 了 但有些就 keep 了 沒了 keep 了好久 10年前 鞋廠沒有了做鞋的啦做、製衣的啦跟住就電子啦玩具啦就沒有的反而有的是什麼呢就是什麼呢煙酒化妝品 啱啊 再加一啲部分嘅係咩呢廚具 係啊 即係得依四樣嘢咁其實你話建築嗰啲呢都冇晒 即係你講喺香港嘅 喺香港㗎 係啊啱啊但因為你喺呢十年裏面呢其實唔係呢個唔係完全關個海嘯事㗎 係啊 其實喺呢十年裏面個轉變就係、其實有好多以前喺香港有 office 啊有公司嗰啲呢就算佢而家仲生存緊呢佢可能呢好多已經搬將個 office已經搬咗上去上海啊因為好多都係咁樣。 其實我睇過佢有 list 埋有咩佢大陸有啲有廠㗎嘛。咁其實呢我見過有兩三間應該係一兩間係鞋廠啦咁另外一間係製衣廠咁計啦佢本身大陸係有1000多人嘅但都已經失咗蹤啦即其實已經係捱唔過我相信你諗下98年捱得98年嘅時候捱唔過03年。 你用98年梗係個比例仲唔係嗰個比例仲大啦。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可以 翻翻出嚟一樣嘢就係、係咪即係你而家依刻搏嗰兩個月嘅時候，等於可以解得過咧？ 係啊， 你從依樣嘢就睇到上個十年咁嘅進展咯。 係啊，咁同埋就係、即係如果仲有上面仲有一個特點啦，即係都可以講講就係嗰啲好多民工咧，其實我所知咧，即係包括合進嗰啲咧，話咩鎮政府幫你墊資啲糧嗰啲咧，其實好多收唔到嘅， 都係口裝口包 咯。係啊，不過咧嗰啲原新聞啊，好多唔報就嘅。咁佢哋 唔會話呢頭俾咗嗰頭要你 冇，唔係嗱，譬如話我舉個例啦，我所知道我而家我就唔係好知道最新嘅情況啦。我所知道就係、是。對上一次就係話，即係張木頭政府就幫手墊資咗八月份㗎嘛、其實有好多工人呢八月份都收唔到嘅。咁佢收唔到呢又係話、你又等呢、這個即係法院乜乜乜啊呢樣嗰樣啊。其實就我諗因為其實鎮政府所謂叫墊資呢、當然呢我覺得譬如好似合進嗰啲咁大間呢佢當然同個大老闆一定有默契嘅。咁、但係問題佢其實佢最終墊資嗰數有幾大呢我覺得佢都係會睇返到最後合進嗰啲機器可以賣到幾多錢。係啊咁、所以即係唔係話佢一出嚟好豪氣講話、我有2400万就幫你墊住先。我就覺得唔係嗰回事囉。咁同埋即係我都係嗰句就係大廠就仲有鎮政府幫你墊下、細廠好多執咗就係咁嘅。咁、你唔好再唔好講啲什麼咩遣散費呀乜乜乜啦咁就冇㗎啦。係呀、 咁其實淘淘你有返水啦呢個咁其實即係東莞嗰邊啦即係除咗頭先都有講過即係有示威之外啦、其實係咪大部分嘅廠呢你見落去呢都已經即係冇曬已經丟空曬成 同埋另外又係下一波係咩呢就係嗰啲民工住嗰啲地方跟住你就跟住嗰啲屋已經開始 大部分民工應該住宿舍 啲燈呢就開始熄啦咁跟住呢你會見到個鎮呢就有一半係黑嘅 嘢食冇曬啦跟住 冇曬㗎啦所以所有配套設施都好慘。 其實你講呢樣嘢呢我幾驚嘅係嚟緊咩就係、呢即係而家講返香港、即係大家望落去 IFC 同 ICC 兩地嘢你係夜晚光㗎嘛。我驚過咗兩年之後係黑曬。 我呢啲咁呢啲情況呢啲情況以前喺日本都試過㗎。係啊，即係日本90年代初期經濟衰退嘅時候呢、我哋去日本呢即係係突然間見到成個銀座呢係一夜黑即係一到夜晚八九點就黑曬。佢點解會咁呢就係因為以前係即係日本經濟好嘅時候呢佢每間嗰啲日本嘅大企業嗰啲特別係做 marketing 嗰啲人呢佢每個月有一個好大嘅 quota 呢俾佢哋去 entertainment。咁佢就算冇咁多客 entertain 呢佢哋都自己攞曬錢走去呢喺銀座係飲酒飲花酒嗰啲。咁佢一到經濟衰退嘅時候呢我嗰陣時識好多日本人就同我講嘅唉而家就冇得去銀座飲酒啦要早啲返屋企呢就叫老婆陪我飲酒因為佢一定要飲酒即係夜晚呢如果唔係呢平衡唔到個心理係呀咁所以我嗰時我喺日本都見過呢啲咁嘅情況 其實如果咁樣計落去你影響得好大㗎喎 係呀咁廠講住咁多先啦係呀快再講落去 好慘 咁呢就講下最近最熱嗰單嘢啦 又 係 雞 蛋牛奶完就到雞蛋。 唔係治療咩 唔係有句 slogan 都叫叫做肉蛋穿牆掛三聚心中流。 其實呢單嘢呢我嗰陣時 send 個 SMS 俾你。 係 未考證。 唔係呢個真係要俾返個 credit 啊阿迪。阿迪係喺十月初㗎。我記得 個幾禮拜前到啦個幾十月中。 係啦即係喺呢單嘢之前呢阿迪呢就曾經呢有一日就發嗰個短信俾我。咁個短信呢就佢話佢爸爸呢就有一日呢就喺無線嘅晏晝新聞就見到無線新聞有播就話呢啲蛋呢係有三聚氰胺嘅。 過咗日本。就話運咗日本。 運咗日本。 係啦運咗日本。咁日本就希望日本就即係睇下啦。咁但係日本呢答覆就話喂我已經散曬出去整曬麵包同餅乾。但係跟住返嚟呢即係 啊夜晚新聞，即係晚間新聞冇啦，咁啊即係第二朝報紙都冇， 其他嘅電視台都冇嘅，真係冇嘅嗰日，你俾我嗰個短信咧，嗰日我正正喺香港，咁我睇過都冇嘅， 抄唔到嘅，我第二日抄唔到， 係啦，咁但係咧就係。咁但係而家事後睇你唔係講大話啦、啊、真係有單咁嘅嘢啦，即係突然間就唔知點解會冚住咗啦。咁、但係而家好啦，隔咗成兩個禮拜後，咁啊終於呢單嘢爆出嚟、就冇得再冚啦。咁都算係香港即係叻返次啦，就香港驗咗出嚟先啦。係啊，咁就超標，就佢就四點幾個 ppm 啊。咁內地呢其實就都而家幾嗱，首先講下廣州嘅情況先啦。廣州嘅情況咧就係咧，呢、這個大連韓委咩集團呢間嘢咧，係佢呢只而家喺香港出產呢只叫做佳之選咧，佢嗰只雞蛋咧，其實佢主要係 supply 俾 佳之選，應該係香係 supply 俾香港 ，supply 俾香港嘅八佳嘛，八佳咁咧。嗱，同廣州嘅網民咧就要講講啦。其實呢只佳之選咧就等於佢哋而家喺廣州咧都可以買到嘅嗰只叫做咧國國達，一個我都唔知係咪咁讀。 樂樂達 口字，唔口字， 口字做個國字 嚇。就然之後咧就國國，跟住咧就一個達，就口字就一個發達個達啦。嚇，咁咧就其實係同一個廠出嚟嘅。咁但係雖然嗱。即係廠又解釋過，佢就話呢兩個蛋嘅產地咧又同埋來源又唔同嘅，咁但係呢啲嘢就真係揾鬼信啦。咁咧咁咧喺呢個佳之選嘅雞蛋一出事之後咧，廣州嗰啲大嘅超級市場啊之如此類咧，其實已經即時將啲國國達咧就收起咗啦。咁但係問題咧，過咗幾日之後咧，喺廣州咧嗰啲街市咧就發覺有好多無論越秀區又好，其他區又好啦。就好多嗰啲肉食市場咧，都喺度做緊各國達雞蛋嘅促銷嚇， 即係做緊。 咁咧就由平時賣開大約八蚊一斤咁樣咧，就賣而家就賣三斤蚊、三四蚊咁樣，就促銷嘅。咁所以咧，依個咧亦係即係憑我經驗咧，係好有理由相信咧，嗰啲街之選咧已經撈埋落啲各國達嗰度咧一齊咧就懟出去咧。咁啊，香港人條命啊貴啲噶嘛，咁。所以咧，香港人咧嗰啲蛋咧就會彈翻去廣州，就俾廣州嗰啲人去賣啦。咁所以嗱，呢個係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就係而家就陸續又發現咧，就係有其他即係湖北啊咩嗰啲。 湖北好緊要嘅，香港好多蛋係湖北。係 啦，咁然之後咧，發現咗湖北嘅蛋有事之後咧，嗰啲喺廣州嘅情況咧，就係將嗰啲湖北嘅蛋嗰啲人咧就好有心機咁樣將個湖北嗰個字咧改做河北。 好嘢真 係。咁又繼續去買。咁因為都係嗰句，就係、是、每一次有呢啲事情發生呢，嗰啲佢哋係銷毀係 second priority 嚟嘅，係通常都係轉移呢，係first priority， 即係首先要考慮點樣 可以。佢資產嚟㗎嘛。 係啦，佢買返曬佢出去囉。 嗱，依個輕輕岔開講，即係要岔開雞蛋講，講開轉移嘅問題，點解咧？我冇唔記得係琴日定係前日嘅新聞就講啦。三鹿旗下有七間嘅企業啦，兩次奶嘅，咁咧就開始再次可以生產啦。咁佢哋點生產咧？改咗名，改咗名佢，咁就批翻俾佢哋，咁啊繼續可以。 呢招香港以前都用啊，不過冇話食嘢啫嘛。以前 就等於將 以前嗰啲黑名香港嗰啲 絕對會玩再做嗰啲新嘅品牌出嚟。咁同埋而家你發覺喺同我預計一樣咯，喺大陸各地特別係啲二三線嘅城市，其實廣州都係一樣，就係咧你發覺嗰啲九月十四號，即係九一四，我成日都話九一四一個界線啦，九一四之前嗰啲奶咧已經陸陸續續咧係咁。咁市民幾大 多嗰啲應該仲有得賣， 嗰啲奶製品全部都係攞翻出嚟賣啦，係啊，即係一樣係咁，係咁樣，每樣都係噶嗱。包括又拆開啲嚟講啦，就係上個禮拜我咪 post 過嗰個 金 牌啦。咁而家咪四川話，即係已經將幾多唔知幾多千萬噸又燒毀曬啊！放心啊，即係一定冇事咁樣嘅。喂！喺廣州早幾日就爆出嚟啦，已經揾咗幾箱啊，就係呢啲大神，咁但係揾到都仲未驚喎，驚嘅原因就係咧， 喂，佢哋發覺呢啲原來唔喺四川㗎喎，係喺呢個嗰啲湖南啊、廣西嗰啲運過嚟，即係話其實呢嗰個受感染範圍呢 係好大 嘅。唔係咁，所以其實最好就係唔好食金喎。 唔係講金呢樣嘢呢，點解要講一講呢，就係、是唔係話食唔食嘅問題，因為你搣開嘅時候呢，你見到你唔會食、但係你要諗深返層係佢 見唔到嘛， 佢加工轉咗咩呢，就係、是、金桔嗰、那個轉做嗰、那個嗰樽沖劑呀。咁你而家好興㗎嘛，香港金桔落去咪嗰啲嚟囉，其實所以大家要小心。 幾好啊，高蛋白質 高蛋白質 起碼唔係呢個蛋白精先。 唔係啊，如果金桔水嘅夠唔夠啦。 但係搵到個原因點解會有啲嗰啲咁重。 冇但係而家暫時冇一個好明顯嘅原因係點樣。但係總之就係、是、其實真係避咗呢段時間唔好食金先囉。咁我哋講返個雞蛋啦，因為其實喺國內而家仲有一個好即係吹得好熱㗎啦，就係、是、講就係話有其實係佢哋又喺度追究返嘅，喂究竟有即係大家又思考過重新思考嘅問題。喂，原來唔係淨係奶油、三聊氰胺喎。咁、 豬肉 而家蛋又有啦。咁、究竟係咪其他嘅食物都有呢？咁大家嘅共識呢，短即係暫時嘅共識都係嘅。因為點解呢？只要其實而家你大家要執生呢，就係乜嘢呢？其實只要所有大部分嘅食物啦， 有蛋白、 蔬菜同埋肉類同埋啲蛋啊奶呢，喺推出市場之前咧，都要做嗰個蛋白測試嘅範圍裏面嘅所有呢啲咁嘅食物咧、其實全部都會有三聊氰胺。咁呢個其實已經係全世界咧係做咗個妥協嘅、即係上幾集我哋都講過。咁、你而家係冇辦法 嘅。其實咧，即係你頭先所講嘅係唔係即係全部都有咧？香港衛生署已經講咗，即係。佢都講咗第一樣嘢，就係話你單憑食蛋呢，就即係你食幾多隻咁計啦，咁就攝取到幾多啦、但問題你其他食物都有呢，咁圈啦，係咪呀？咁下一節再講講點解會帶到落去乜嘢、都有。 好 ,ok, 好。 www.hkreport.com 星期三晚今朝有酒，有 Gary, 滿叔、梁台長同埋我 Kelvin 同大家以酒會友，唔使講咁多啦，飲啦。 神州大地是人是事，唯有杰斯仔划过嚟知，一个不上港南的亲身独白。逢星期六晚请收听不上频道。 收视你点睇？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星期一，曾永健 Jasper， 群益证券香港研究部董事。 星期二，姚浩然 Patrick， 时富证券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星期三，庄志豪 Eric， 智富证券研究部经理。 星期四，邓泽堂 Nick， 智富证券资产投资部经理。 星期五，彭伟新 Caster， 新鸿基金融集团策略师。 收视你点睇？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